第146集，23个纸条。家仆上前之后，侍卫长低声道： 圣上，臣等护着您先行离开。 顾元白的双手背在身后，落在手腕旁的衣袖就被两只狼分别叼在了嘴里，用利齿勾着不让顾元白走。他让侍卫长看他脚旁的这两只狼。 这两个缠人的东西挡在这儿，朕还怎么走？ 他们非要让顾元白走近看看，顾元白便走上前。他离得越近，狼群的声音便越是激动。等走到面前时，这些狼已经趴在了栅栏上，锋利的爪子刮着栅栏，一只只狼的脖子上竟然都缠着一个白色瓷瓶。顾元白盯着这白瓷瓶，突然伸手从最近一只狼的脖子上拽了一个下来，在一旁众人的惊呼声中稳稳拔了白瓷瓶的盖子，里头正放着一张卷起来的纸条。瓶口很细，纸条不好拿，顾元白直接将瓷瓶就地一摔，公事在碎片之中捡起纸条恭敬送上。圣上接过，将纸条悠悠展开。 圣上来我家中看狼，是那两匹狼的牙崩了，还是因为圣上想念朕了？ 顾元白倏地将纸条合上，指骨握紧，双眼眯起，危险十足地沉了眉。 薛九瑶， 薛九瑶带着大兵日夜兼程，随身带着的那袋洗澡水馊了，他也舍不得扔。风餐露宿，跋山涉水，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入睡之前。有时众位军官聚集在一起，话里话外谈论的都是家中的妻女。说着说着，也有人问薛远： 将军，您此次远行北疆，家中的妻女应当很是不舍吧？ 薛远盘坐在火堆旁，他的身形高大，火光照映在他身上，明明暗暗。听到这话，主将这些时日以来冷硬的犹如石头一般的表情终于有了缓和的迹象。 我没娶妻，也没有儿女。 竟然没有娶妻吗？ 要是没有记错，将军都已经二十有四了吧？ 圣上也没娶妻。 圣上还年轻着呢。 圣上年轻，我也不老，身为臣子自然得一颗心想着圣上。圣上没娶妻，我就得陪着。 若是圣上娶妻，将军也跟着娶妻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薛老将军要发愁喽。 薛远嘴角弧度一硬，嗖嗖渗着寒气。旁人没看见他的神色，继续笑呵呵地说着笑着。有人问薛远： 将军难道没有心上人吗？ 怎么没有？我还和心上人亲过又摸过了，羡慕吗？但有个屁用，心上人不认这事儿。 薛远越想越觉得憋屈，正当憋屈着的时候，他耳朵一动，倏地抬头看去，就见四散的哨兵快马加鞭往这处赶来，火把飞扬，见到薛远就是一声大喊： 将军，有蝗虫袭来。 众位军官立刻收起嬉笑，翻身站起，熟练十足地前去排兵布阵。薛远拿着刀剑牵了马跟上。 部将派人看顾粮草，此地距北疆越来越近，蝗虫势头迅猛，切不可让粮食有丝毫损失。 是。 薛远上了马，烈风蹄子一迈，就如疾风一般跑了出去。他将儿女情长压下，将脑海中圣上的脸也埋起，脸上胡子拉碴，握着缰绳的手又被磨出了许多粗茧的印子。奔到黑暗中的最后一刻，他突然不合时宜地想到： 我的那些绞尽脑汁让顾元白记住的手段是否生效了？会有用吗？ 十分有用。顾元白被他气得大半夜的睡不着觉，从薛远那儿带回来的那盒不知名的玉剑都已经忘记去探究了，摆在面前的是23个白净的小白瓷瓶。这些瓷瓶上头印着各色的花样，材质普通，其中几瓶甚至还有裂口。顾元白看着这些瓷瓶， 知晓薛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但他却还是一瓶瓶的摔碎，从里头拿出了一卷卷的细纸条。这些细纸条语句含糊，踩在那条线上反复的试探。23张纸条再加上顾元白白日里在薛府中砸出来的那一张，几乎连成了一篇另类的情书。只是写情书的人本质终究不是斯文的读书人，话到半程，其中的侵略感越来越强，表面的沉浮越来越虚伪，最后还知道一甜思苦，同顾元白说起以往那日在山洞中的一夜，说起了那个吻。 圣上温如玉，臣触手喜爱万分，瞧着应当也是可口非常。 上面的字张扬极了，后面的几句话都把顾元白看得起了火。清心寡欲好几年，上一次的荒唐也已经是5-6个月之前的事儿了。顾元白面不改色地看完这些纸条，手指伸入背下，但一动作却被觉枯燥地停了。 一点也不爽，一点也不舒服，以往没觉得有什么，现在却觉得乏味极了。 顾元白把纸条扫到枕头旁边，拉上被子蒙住了头。半晌，他沉沉叹了口气。第二日一早，顾元白从睡梦中醒来，就察觉到自己的火气了。他躺在床上缓了一会儿，休憩了一刻钟之后，火气总算是下去了。 身子不行，想的还挺多。 顾元白喃喃一句，拉了拉床边的摇铃。用完了早膳，他前往宣政殿处理政务。片刻，工部尚书连同侍郎二人同孔义林一起前来觐见。他们三人上报了棉花已成熟之事。顾元白大喜，亲自赶往棉花田地中一观，入眼就是如雪一片的棉花田地。被孔义林叫做白棉花的东西果然和棉花一般无二。孔义林上前摘下一掌心棉花送到顾元白跟前。 圣上，您摸摸，这东西正是臣所说的白棉花，中有思绪，柔软轻便。 顾元白拿在手中揉了揉，面上满是笑意，容光大盛。 好东西，武清，你们可有算了亩产？ 臣前两日便派人算了亩产，因着这半年多来的小心照料，亩产足有350斤。 大恒的斤数比现代的斤数要小，350斤的产量，按现代的计算方式也不过是250斤左右。顾元白没种过棉花，但他对这个数已经很满意了，非常满意。他毫不吝啬地赞扬了工部的官员，更是将孔义林的功劳说得天上地下仅有。在场的众位官员被夸赞得神清气爽，即便是硬要压着笑，嘴角也压不下去。稍后，圣上将种植棉花的农户也叫过来赞赏有加，赐下赏钱之后，当即下旨： 武清，立即派人将所有的白棉花采摘下来，召集人手，加快速度，为北疆众战士和灾民赶至东夷，不得有分毫延误。 不过，圣上，恐怕部庄之中的人没有这么多啊。 孔钦如何看？ 为战士和灾民赶制的衣服，并不需要出众的绣法和缜密的针脚，只需平整无误，使棉絮不露出即可。百姓现如今已忙完农活，家中女子都晓得一手制衣的活计，不如每日给些工钱，让百姓家的女子前来为北疆战士和灾民赶至东夷。 那每日工钱该如何算？ 不若以成衣数为准，做好了一件衣服，那便是一份的钱，手巧的自然多，手慢的也不花冤枉钱。待他们上交成衣以后，便让专人前去检查针脚，确定不漏棉絮，崭新平整之后再给工钱。 就由孔钦之言去做吧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